一站，而家社交媒體當道，個個都係追求一兩秒嘅生筆。你請啲嘉賓上嚟做訪問，成兩個鐘嘅喎，揾鬼睇咩？ 嗱，講咁短咧，冇上文冇下理，點見真章啊？尼敦道證交所， 究竟邊個係交，邊個唔係交咧？ 咁就上嚟交心交貨啦！ 好啊，我下面就读一段关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给大家听下。大家听完之后究竟归结为究竟是什么呢？咁样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 最本质特征 是多多中国共产党领导逗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什么呢？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好了，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提出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突出政治建设在党的建设中的重要地位。即是说呢，其实讲来讲去讲了这么多的佛偈呢，只有一样东西而已，其实就是中国共产党万岁， 一党专政。 就是重要是什么呢？突出党在政治领导的力量。咁你想想啦，所以我说这个是人类文明史上面未出现过的一个专政力量，一个专制力量。 你看一看13亿人， 你看纳粹党 全球五分之一人。 我们讲开最劲的近代史上面最癫的政党，包括苏共，史太林时代的苏共，包括纳粹党，包括这个意大利墨索里尼的政党，法西斯政党，是吧？佛朗哥的法西斯政党其实都没有去到这样的 数量。 是 就是说他回复回1949年之后，大的企业设党组，学校里面设党组，监视那些老师上堂讲什么，凡是有七不讲的所谓西方民主自由倾向的，就取消他们教职，甚至请他们讲话，就是问话，或者去关心他们是不是思想出了问题。好了，你想想由企业知识分子到網絡，到大 V， 即係網絡上邊嘅 KOL， 到今日廣電局出嚟講啦，嗰啲電視電影製作係嘛，全部都要突出黨嘅政治思想喎。咁你諗下嗰個機器一開動嗰陣時，嗱老毛就 old school 啊，真係舊時代啊，真係靠自己一支弓同埋個老婆，仲有幾條蛋散姚文元、 江青係、 張春橋、黃鴻文，一個工廠裏邊嘅盲毛黃鴻文。咁就衝出嚟，你對住嗰啲黨嗰啲全部都係打個解放戰役啊，嗰啲咁樣嘅老幹部， 有軍隊 有嘢，有武警喺後邊支持，你點夠佢困咧？毛澤東未喊就夠啫，毛澤東一喊咗咪死咯， 即刻出事， 即刻出事。好啦，習近平係聰明啦，嚴格通過整黨控制住個黨嘅機器。你見到而家喺宣傳部、中宣部下邊嘅輿論對香港嘅攻擊與批評係有史以嚟最多嘅。你留意一下胡溫年代都好啦，嗰啲咩《人民日報》《環球時報》咧，唔係咁容易去批評香港嘅嘢，因為大家都知道嗰樣嘢係會適得其反。 而家係差唔多每幾日就一篇文， 係啦， 係針對香港嘅內部事務，又或者係個政治發展嘅方向係去發言。 所以我就話呢個係肯定就係話所謂黨嘅政治建設嘅一部分嚟，就係全面落實對香港嘅全面管治權， 牢牢掌握基本法賦予俾中共俾中央政府全面管治香港嘅權力。 如果頭先我所講呢個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就係黨嘅政治領導高於一切，可以咁樣總結啦，中國共產黨嘅政治領導高於一切，咁喺香港裏邊。點會違背習近平思想？點可能不落實習近平思想？係嘛？係嘛？你話基本法點講？其實都冇講過政治領導黨嘅領導呢一 part 嘅喎，係完全冇觸及嘅喎。其實呢樣嘢係基本法以外嘅嘢。咁佢嘅解釋就話基本法冇嗰啲權就係我嘅嘛， 冇剩餘權力， 冇剩餘權力嘅嘛。 特區政府係 係啦。咁所以我就話咧，而家你睇到啦，奶媽呢個格局。點解係一個市長格局就係咁啊？政治領導嘅工作根本就唔需要特區嘅呢個行政長官去處理。呢個就好容易理解，我覺得。所以以後大家就唔好再喺度鼓吹 中央有兩條路線嘅，習近平插咗權之後咧，就準備咧就會咧再實現呢個民主化等等呢啲咁嘅嘢。坦白講，而家個大佬已經現咗真身 N 次，其實已經係。 是講到明的添㗎啦， 直情係講到咁白。 當話全面管治，基本上就係將一國兩制廢咗武功㗎啦，係 啊冇嗱，你好簡單，你由呢個 Benedict Rogers 入境呢件事裏邊已經睇到，其實佢根本上就唔係因為針對佢探王之風嘅問題，而係針對佢曾經去信教宗，將習近平比作希特拉、史太林。咁其實我諗啊，希特拉可能興啫，但係將你比作史太林有咩問題？ 是的，共产主义的祖师爷来的。是 不是，就是说如果你是。 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 你是这个就是华山论剑里面，你是邪门的。将你比作东方不败，其实没问题的。 是的，你前辈来的嘛。 是的，你前辈来的嘛，有什么问题呢？是不是，所以呢我觉得就亦都是体现到什么呢，他都根本不介意你文翠山讲什么欧美国家的反弹什么都好。现在就是什么呢，他这个叫做制度自信，用他的讲法。 充滿自信， 係啦，即係三個自信，四個自信。 自信到佢一個程度嘅話，係可以完全唔理語言學、邏輯學，佢講嘅就係真理咁樣。 係啊，乜都係假，佢更加唔需要理咩一國兩制、聯合聲明已經係歷史文獻嚟㗎啦嘛，佢已經講過啦。 佢唔單止係挑戰香港人嗰個容忍程度，根本係挑戰全世界。佢 肯定 係 咯， 中國式嘅民主係最廣泛、最真實、最管用嘅。港媒新华社咁样讲啊，即系仲要用英文嘅社评去批评西方民主。西方民主咧就只系即系无尽嘅抹黑啊、争论啊，同埋朝令夕改。所以咧，我习近平嘅即系中国社会主义嘅民主，即系维护人民利益嘅最根本、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嘅民主。 嗱， 佢系重新定义，想重新定义民主，系佢系挑战紧西方呢個資本主義自由民主嘅呢種咁嘅制度，用國家社會主義去作出挑戰。 嗱，就算佢咁個左咁強硬都好咧，我哋唔可以低估佢，即係嗰個所謂新時代呢三個字。係，我哋唔好理佢講乜都好。正正係因為習近平咧係用咗一個先進嘅獨裁專制嘅模式。所以你見到咧，點解好多時你咦？點解西方世界劉曉波囚禁至死，劉霞而家都唔知去咗邊，好似被旅行，即係冇蒲個頭啊！其實劉曉波過咗身之後，究竟點解啲人唔出聲嘅咧？連挪威啊、丹麥當年頒呢個諾貝爾獎俾劉曉波嘅都唔出聲，點解咧？咁啊，好多人以為喂，如果佢係克魯曉夫啊，或者係史太林啊，咁一定係大反彈啦、啊、咁。但我覺得習近平聰明嘅地方咧，其實佢甚至係比毛澤東更進化嘅，我覺得。他就是懂得什么呢，他将他最强硬的那个力啊是用在最关键的地方。而不会好像毛泽东那样为了夺权打击一大片的。 的 这个是体现在现在林郑月娥的管治里面，其实是一模一样。 针对性地打击。 是针对性打击。 针对性打击。 很简单，你看 DQ 里面他揀那四个。那四个一定是共产党揀出来的。不是梁振英揀，也不是袁国强揀。是共产党揀出来的。为什么那四个 有啲喺宣誓嘅過程裏面都有其他嘅夾雜咗其他內容嘅，佢自己本來都摸不著頭腦，點解會揀長毛唔係揀佢哋？點解搞 進咧？ 係咯，搞佢哋咁樣。 啊，邵家俊咧？ 係啊，陳志全啊，咁佢都覺得，咦，其實本質上好似分別唔大喎，點解佢冇被揀進而專係揀長毛啊、邵家俊啊、阿姚松炎啊佢哋？ 嗱，你睇到個刑期複核，點解唯獨是13+3而唔係馮敬恩咧？ 係， 所以我就話佢全部咧。選獨裁者進化就是什麼呢？選擇性執法。很多時候說這個很普通的事情，不是的，在普京的政權裡面選擇性執法是他其中一個最強的一個工具。就是什麼呢？我條線其實呢我就不需要打擊一大片，毛澤東就很蠢的，一次反右整死幾萬人，跟著70多萬人劃做右派， 焦土政策， 那你的對家就會越來越多人咯。 是 不是，這個就像什麼呢？ 推向對藍面那裡 似689啦， 似689， 你明唔明啊？689搞下搞下就连民建联都系敌人啦， 系， 即系唔好话李嘉诚啊、唐英年啊、白头佬啊， 人民内部矛盾 系啦，呢个大律师工会啊，而家就成为建制啦。你知大律师工会呢啲，其他喺梁振英年代就全部都系成为梁振英嘅敌人，呢个就 系 打击一大片啦。咁你表面上好似好劲、好强硬，但实际上你咩都做唔到嘅，只系一片混乱嘅啫。因为反对你的人会越来越多，同你死过嘛、 你觉得西方社会是不是亦都系即系而家系怯于 即係中國的呢個綜合國力，特別是在經濟上邊啊，佢一種即係暫時未爆破的一種經濟泡沫，咁所以咧就令到佢哋咁樣係選擇性冚聲咧。 我覺得而家成個西方咧係一種理想主義政治嘅回潮衰退，其實即係以奧巴馬為代表嗰種嘅講人權、講價值觀嘅 leadership 冇咗啦，已經係隨住奧巴馬落台，呢個 Donald Trump 上台之後。咁而英國，我覺得喺脱歐問題裏面都睇到咧，係以實力為主嘅英國人係。 德國嘅默克爾亦都自顧不暇。 難民問題已經令到德國嘅一啲嘅即係中間偏右嘅政黨都灰頭土面。 係咯， 即係因為極右抬頭嘛。 極右抬頭。 咁你中間偏右嗰啲都要慢慢向右嗰邊轉。而家成個歐洲，你奧地利睇到啦。係。嗰、那個新當選嗰個僆仔嚟嘅啫嘛，嗰、那個。 31歲啊， 係。係啊，而家紐西蘭當選嗰個37歲。 是紐西蘭嗰個又係再又係後最後生有史以嚟最後生嘅女工黨。 你見到加泰隆尼亞公投之後，成個國際社會包括歐盟對於馬德里嘅強硬係完全冚聲，一句唔出聲，係嘛？所以我就話加泰隆尼亞如果再強顛落去咧，個後果係好慘嘅。應該快快脆脆咧就 stop 噶啦，我覺得，因為成個大勢都唔喺佢哋嗰度。呢個就係一個世界嘅局勢啦。呢個中國係把握得到嘅呢樣，就係呢個所謂新時代係咩咧？就是我是做大佬了嘛，他兩步走嘛，到第二步的時候就我做大佬的了， 有了 錢的大佬，是說人類文明全球新秩序和國與國的新關係啊，你留意一下那一部分啊，不是說我們國內什麼解決那個貧富差距啊那些東西的了，是說國際層面要做阿哥的阿一的了，要做去到第二階段啊。 他現在是話俾啲發展中或者第三世界國家知，今次十九大佢嗰個報告好似話嗱，我哋呢個係一個嘅 中國模式， 大家係可以參考個中國模式，唔一定係輸入西方嘅嗰種咁樣嘅模式，甚至乎西方嘅民主嘅模式係有問題嘅咁樣。 嗱，呢個就係咩咧？其實就係亦都係當年由共產蘇聯開始，所謂兩個世界論到三個第三世界論。一個就是英美資本主義世界，一個就是蘇共集團的一個對女的意識形態。你看到裡面呢，習近平那些文字裡面有很多那些鬥爭啊、勝利啊等等這些文字，其實消失了很久的。這些這麼左的那些，即是所謂軍事共產主義的用語，是消失了的。 所以現在有評論就是說，毛澤東的中國是不是想做新蘇聯？啊、即大家知道了、即是蘇聯代表的那種的國家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和民主制度鬥爭了上一個世紀足足100年、啊、是去到這個蘇聯瓦解蘇東坡之後才去到一個階段這樣的。 我想香港人要仔細去看清楚，很多人說、香港會進入威權政治，我覺得不是。如果你了解中共這種這樣的發展的話、我覺得他之所以能夠令到西方很多的就算是民主國家的領袖呢，都不會跟他反台是有原因的。因為他就正正不是毛澤東那種打擊一大片，包括在國際社會裏面，他現在制裁北韓企業啊，開始制裁北韓企業，他不是完全站在這個就是傻仔那邊的，他在北韓問題裏面 他都會嘗試， 他都懂得去玩的，他已經不是那種意識形態掛帥，他又有務實的一面，人民可以有淘寶的自由，有 QQ 的自由，不過所有 QQ 的檔案我都會 copy 一份，係咪？所有你啲 digital footprint 我都可以知道的， 都是選擇性的，所以 我要喐你嗰陣時咧，我可以咧個黨嘅權力一貫徹嗰下咧，可以一取定音，一條邊到底啊！嗱、這個咧就過往咧就做唔到啊，因為好簡單，毛澤東就成日都施疑，有一棚右派分子都係搞我，搞我呢個偉大嘅呢個共產主義理想。是吗？ 走資派。 是啦，所以就先就走去睇下啲報章裏面啊，頂呢個彭真寫啲咁嘅嘢，跟住呢個鄧托 字係去做呢、這個。 跟住呢個鄧托就寫埋啲咁嘅嘢，吳晗就寫埋啲咁嘅海瑞罷官嘅嘢，後面就一定係有人嘅。咁呢就邏輯聚撞，搞下搞下呢就嗰個反黨集團呢、就搞幾十萬人出嚟。跟住甚至喺個黨主席都係反黨集團，就是、劉少奇。嗱呢種就 old school， 即係希特拉嗰種。即係 old school， 真係要殺咁多人。而家呢種係咩呢？好簡單啫嘛！如果所有微博都有 back door 嘅，我可以入去睇下你講咩嘢。好啦，每人都要做一個大數據嘅 profiling， 已經可以掌握得到羅列罪名嘅一啲嘅資料。 我話俾你聽，習近平永續執政係有一樣嘢，佢係可以直接民選嘅，其實係。你有冇諗過？當佢可以掌握到每一個中國人嘅大數據嗰陣時候，去進行選舉，邊個一定贏咧？一定係佢贏， 因為。 佢有曬， 因為佢有曬個 machine 啊。而家你諗下，佢可以一腳撐開個黨唔要㗎，其實根本係個黨都整到得翻半條命啦。咁啊，佢一腳撐開個黨唔要，但係佢而家好多政治工作仲係要個黨去執行，包括監控嗰啲維權律師啊，包括喺學校裏邊點樣去即係控制嗰啲教師啦。以往就係咁樣，全部要學習毛澤東思想，又嘥時間，嗰個。efficiency 好低啊！ 佢利用個制度係可以，即係好似你話針對性、選擇性嘅打擊或者係檢控嘅話，造就咗一啲嘅事例嘅話，令到其他人唔單止冚聲，或者係保持即係政治冷感，仲要咧係同呢啲人係要區隔、隔離或者係劃清界線。 你睇李， 即係造就咗一種嘅政治文化咧，佢哋自我地係去規管。 你睇李明哲案，佢高調走去搞台灣呢個李明哲 NGO 呢、這個，即係前民進黨嘅黨工，其實就係、是。起曬佢嗰啲通訊啊嘛，喺騰訊啊，喺嗰啲羣組裏邊講嗰啲嘢啊嘛，就作為罪證啊嘛。好啦，跟住台灣嗰邊都唔敢出聲啦，因為驚累咗呢個李明哲要長即係長期監禁啊嘛。 判得重啲， 判得重啲係啦。咁你其他咪跟住收工咯，即係唔敢公開討論共產黨嘅政治啦。咁佢就係咁啊，淨係對付一件事，劉曉波坐到死，跟住所有零八憲章嘅人咪收工，唔敢出聲啦。好啦，到維權律師嗰啲咩高成志啊嗰啲，好似又失咗蹤嚟噶。 哦，其實好多人被外遊啊，即係喺 去旅行 又 好乜都好， 包括即係天安門母親啊、丁司令， 跟住 全部都係 炎黃春秋執埋啦，黨裏邊嘅自由派都執埋啦。咁所以咧，你結果你睇到咧，就係、是、因為你成日搞咧，第一你嘅形象好曳，即係你係又搞好似毛澤東咁，係又搞唔係又搞，日日就喺度讀毛澤東思想，就唔會生產。即係唔掂啊嘛！ 成日腦袋發熱嘅傳聞係嚇， 唔係同埋你個形象都唔好嘅，因為呢啲咁嘅羣眾運動咧，俾人覺得你好狂熱嘅羣眾運動咧，就似嗰啲恐怖主義啊嗰啲咁嘅嘢，即係北韓嘅模式啊嘛。嗱，北韓金仔仲係停留老毛嗰種啊嘛，係咪？仲係成日出嚟喺度千人操啊，喺度即係閱兵啊，然後喺度射導彈啊，又調轉個望遠鏡啊呢啲咁嘅嘢，即係佢仲係用緊 old school 嗰種模式。習近平我覺得係進化到個地步咩咧？就係叫做 perfect dictatorship。就是 George Orwell 那種1984裏面， 即是1984再2017， 是的，那個 Big Brother 是 watching you， 它是可以監控到 individual， 不是以前就控制你生多少小孩，現在不是了，控制到你想什麼，通過什麼呢？社交媒體，你 share 些什麼， 掌握得到， 你有沒有 share 海外的民運人士的 post 啊，你有沒有去搭爹啊，郭文貴講嘢你有沒有看啊，你以為他不知道啊，是吧，全部都有那個大數據在這裡，跟住就 profiling 了。profiling 的意思就是說，根據那個指標，如果你有10分的，就是說你是一個 potentially 反共產黨領導， 掌握到這些資料。不過都是要看個別區，我剛剛最近有朋友一兩個禮拜前，兩三個禮拜前才去過新疆，是很恐怖的，在十九大之前。五步一哨，十步一崗， 買菜刀都唔得我諗。 係啊，唔單止買菜刀唔得，根本你搭架旅遊巴或者搭任何一架普通嘅車行上去呢個嘅公路嗰度咧，係喐啲都好似而家北京市民咁樣，係隨便都係即係要抽查。 我諗已經係 係有查，唔係有查。好多嘅民居外邊嗰啲燈柱上面全部都有 CCTV， 行到去每一條村裏邊咧，行出嚟嗰啲平民百姓咧，有好多根本嘅臂章咧係有 街道組織。 街道組織嗰啲人嚟嘅，係互相監察到去到一個極致，連跟住佢哋如果唔夠人嘅話咧，就係、是、個餐廳裏邊嗰啲嘅廚咧，又要走出嚟頂更咁樣，又即刻帶個紅臂章又走出去做一啲互相監察嘅工作嘅。 仲有中國嘅 CCTV 產業咧，我估係全世界最犀利。 係 點解咧？大家有機會去華強北路咧，深圳。 華強北路， 華強北路即係呢個中國嘅電子產品嘅傾銷地咧。你就會推論得到點解咁犀利咧？因為嗰啲 CCTV 平到不得了， 平到不得了， 即係話佢個產量大大到一個地步咧，即係話周圍都裝到啦。 即係個 economy of scale， 個 scale 好犀利啊，係啊， 大得好緊。 即係話官方採購好犀利啦，係去到一個地步，民用版嘅 CCTV 咧，我哋以前講緊可能1000蚊啊、2000蚊一個，而家跌到咧係200蚊、300蚊一個。 隨時都可以做到嘅， 仲要係夜晚黑都影得到啊！乜嘢功能都有嘅，又唔係影死一個位啊咁樣。咁你諗下幾恐怖？係成棟嗰個商場都係賣 CCTV 喎！你諗下幾有趣？ 即係將來嘅 Google Glass 嘅 technology 可能係中國發展。 嗱，你唔好以為大街先裝嘅，其實佢好多橫街都裝嘅。其實同埋咧， 我成日覺得中國的數據咧，嗰、那個大數據等等呢啲嘢咧，係全球都領先嘅，因為佢有真做嘛。美國等等呢啲有好多侵犯人權嘅嘢咧， 佢哋唔敢嚇肆無忌憚咁做， 咁肆無忌憚， 擔心內部會有反彈。 啊、但中國冇，因為好簡單啫嘛，嗰啲騰訊啊，嗰啲全部有黨組喺度噶嘛。 嗯 咁如果黨要執行政治工作嗰陣時候，佢哋咪配合咯，就係咁嘅意思啫嘛。其實 仲係全面配合添啊。 如果唔係點會有鼓掌 game 呢啲啫？嗱，咁遲啲，我覺得再好啲係咩咧？網上批鬥周永康啊，嗰啲 game 仲好玩喎。 網上批鬥， 但除咗一個習近平就拍手掌，周永康就刮佢， 刮佢 係嘛？薄熙來就踢佢咁樣，谷開來就揼佢咁樣，咁啊仲好玩。咁但你見到咧，香港我覺得不能獨善其身嘅，即係話大陸嗰個走向未來嗰五年。如果呢種嘅管控嘅模式越嚟越普及，用於香港，我個意思就係話，你唔好當佢一個 soft authoritarian 威權政治係咩咧？佢假設咗佢係 soft 嘅 ，soft 嘅意思即係咩咧？佢唔係咁壓迫性嘅，只不過咧佢係獨裁，不過佢唔係咁壓迫性。 同埋嚴格嘅政治學定義，威權主義或者威權嘅制度係喺經濟自由嗰方面留幾大嘅空間。 同埋係 transition to democracy 之前嘅一個過渡性階段。 你睇而家反而唔係嘅，而家即係你睇到紅色資本，又或者係共產黨點樣即係以商逼政對待台商啊，或者係用經濟實力係去影響好多香港人嘅政治行為，你又會知道其實佢唔係咁簡單個威權嘅制度。我會覺得係用專權制度係較為準確，即係去描述。 我覺得就是一個新形式的，即係共產黨今次嗰個十九大講得啱嘅其中一樣嘢，即係中國嘅模式對政治學嚟講係一個挑戰。嗱，我唔係串佢，呢個係真嘅。即係我相信人類歷史上邊一種咁樣模式嘅一種嘅獨裁統治咧，我相信係一個新嘅形式嚟。呢、這個唔係史泰林，唔係毛澤東，唔係希特拉嗰種模式嚟，因為嗰種模式咧，嗰、那個 transaction cost 係好高的。嗰、那個行政成本真係高到不得了，即係死好多人嘅。 直情根本而家嘅習近平治下嘅中國，根本就挑戰緊當年嘅現代化理論，即係由美國克林頓時代以航啊，嗰陣時讓中國加入呢個 WTO 嘅大家庭啊，讓呢個本來係流民政權咧，就去參與國際全球化經濟事務啊、貿易事務，希望佢有朝一日咧參與咗呢個咁樣嘅即係貿易嘅遊戲之後咧，係可以咧係變得更加文明， 同埋中產階級同埋資本家抬頭之後咧，係啦，嗱，所以江澤民三個代表論係有意義嘅，我覺得。是因為他承認資本家是先進生產力呢，但大家會期待會不會出現和平演變嘛、就是說當資本家入黨了，郭文貴其實說得很對的，無論多有錢多有錢的資本家在個官面前都是一隻狗，現在就是這個局面了， 富不與官爭， 是但是呢結果你發覺原來最終這個所謂和平演變或者是以市場經濟自由來帶動政治自由這件事呢，我覺得整個西方世界的期望是完全落空，是 低估了中國現在這種模式即是帶來的影響， 我覺得 中國的中產階層也都是沒有好像他們當初預想那樣對政治自由那種追求呢， 是令到政權是有改變。 我覺得最重要的是什麼呢，就是西方這種 engagement 的 policy 令到中國可以利用自由貿易機會去促進了20年的持續的經濟發展，這個有基礎，不是共產黨人特別聰明，我覺得那個持續經濟成長呢，是令到共產黨有大量的資源呢去完善它的監察制度，就不是好像東德那樣了。你看竊聽者的電影呢，東德那些竊聽的人呢，頂你做到真的頭都暈了，真的一條口坐在那裡不斷聽，不斷聽聽著那班藝術家在那裡說什麼啊，在那裡。但現在即中共那個資源呢，包括通過企業的稅收，包括將部分的工作外判俾企業去做咯，呢啲咁嘅監控工作等等。 你睇下網絡上面嘅五毛大軍嗰、那個即係帶嚟嘅政治影響幾緊要。 我成日都話 CCTV 產業已經係啦，係嘛？你諗下點有一個國家可以將 CCTV 成為一個咁大嘅產業，即係嗰啲監視器啊，嗰啲鏡頭啊，係真係嘅喎！哇，我去到個商場嗰度睇下，哇，大佬乜嘢型號都有，點解係嘛？跟住我問香港啲裝修佬，佢話我哋嗰啲都喺嗰度買嘅啫嘛， 係全部喺嗰度買。 幫你裝嗰啲都喺嗰度買，但係佢話小心啲，可以開門入嚟睇下你睇乜嘢㗎。係 咩？ 係啊， 咁犀利，即係有 back door 嘅。 梗係啦，係啊 ，back door 嘅 係。咁所以我就話咧，呢種咁樣嘅一個新型嘅，即係我睇過一個挪威嘅政治學者廣大出咗本書叫《The Perfect Dictatorship》，即係今個禮拜我喺《蘋果日報》介紹，今日出副刊裏邊。 哦，讀書好嗰度 就係講呢本書。他就说在人类的历史上面，这个所谓的 controlage， 佢用一個字叫做管控專制。 管控專制 係用一啲嘅好技術性嘅管制嘅措施， 嗯、 而唔係話用群眾運動啊，用呢啲嘅即係以往共產黨嘅手段， 集中營啊、勞改營啊、監禁 啊、 屠殺啊嗰啲肉體消滅啦、啊，唔再 用 嗰啲 好 殘暴又或者係即係好初始嘅一種嘅階 嗰啲好粗糙啊，粗糙嘅手法。佢呢啲就先進好多，所以你見到佢講話咩依法治國乜乜乜，依法治黨，依法乜乜，依法乜乜，法治社會，法治政黨乜乜 都仲講民主㗎，不過 係 佢個 嗰、 那 個意思 就係 咩咧？其實嗰種管控式嘅專制咧，背後一定係要有一種嘅法家嘅呢種法治嘅所謂，其實唔係法治，係以法嚴刑峻法。好啦，但係佢唔係立亂用，我成日覺得佢呢個咧就似咩咧？似香港早期嘅殖民地管治。係嗱，你諗下。我哋而家啲公安條例啊、教育條例啊嗰啲最撲街嗰啲嘢咧，其實就係六七年。 嗰陣時殖民地政府就立法嚴，但係好多嘅情況之下咧就執法寬，但係咧佢擺咗把刀喺呢度。 Yes. 但係而家中共就唔同啦，中共就揀人嚟剁。 佢咧呢把刀咧就佢同殖民地政府唔同嘅咩咧？就係佢把刀咧係要用嘅。殖民地政府就傳而不用嘅。佢就要用，點解咧？就因為佢要你驚佢， 佢要立威， 佢要立威。驚咗之後咧，你嘅人民就主動服從啦。 嗯嗯， 主動服從就係話，喂，好簡單，零八憲章歪淨係劉曉波一條友，係咪？你諗下聯署， 零八憲章有好多人聯署， 兩萬幾人，黃世澤都係聯署啦， 係 啊，大陸都唔少啦，係咪？咁定點解唯獨是一個劉曉波？ 你想揾一個人出嚟， 佢就係要揾一個人高調地處理咗呢個人， 嗯、 迫害佢。 嗯 打擊佢，咁你其他人就自然噤聲，唔敢出聲，然後咧就疏離佢，直至到佢死，你見到內地都不能夠成為一個氣候。佢而家做緊嘅對雨傘運動亦都係一樣，我覺得係唔能夠令到雨傘運動嘅領袖係成為一個有影響力嘅人。重點打擊佢哋，你睇嗰個三條控罪，即係出年一月再審啦，即係阿朱耀明啊、 戴耀廷啊、戴耀廷 係嘛、 陳建文佢哋 嚇，三條重複控罪。你見到就係要重手去釘死佢哋，然後釘到佢哋一個地步係咩咧？就係要其他人就算嗱，我唔打擊你嗰啲其他嗰啲人，係、咪？就係、是、呢、這個。 但要令到佢哋進行噤聲同埋自我制約。 嗱，呢個就係對黃之鋒嗰個手法嚟，我覺得。所以袁國強話呢個係法治，我覺得有正常常識嘅人都唔會相信呢個係法治，呢個係管控式專制嘅一個手段嚟。你見到 DQ 亦都係一樣。黃志文亦都講得好清楚，對港獨零容忍，即係話你嗰條紅線， 零容忍零空間嚟嘅。係 啦，嗰條紅線，但係要記住，其實嗰條紅線係會喐嘅。你唔好以為今日我企喺紅線裏邊就冇事。 個解釋權就喺佢哋度。 Yes， 係。 所以你見到陳建波可以咁跋扈，用主席指令、主席指令嘅方式， 係啊，係無中生有 嘅 喎。 無中生有嘅方式去修改議事規程，連交付呢個議員嘅規議員議事規則委員會都唔使啦。 直接去， 直 接 去， 直接執行。 跟住今日嘅回應就係話：如果咁我收翻，咪好冇面咯。 係， 大佬咁無恥都有嘅。 喺呢個立法會嘅 dining hall 食飯嘅地方嗰度搞一次所謂嘅諮詢會，就以為係聽咗意見咁就 呢個一定背後係有香港嘅中聯辦支持，我覺得亦都唔係奶媽個人可以處理得到嘅。所以我 day one 我都不斷講我話泛民係咪要睇清楚而家政局？呢個唔係威權，你唔可以通過拉攏林鄭。可以改變嗰啲嘢，因為林鄭根本控制唔到嗰啲嘢。呢個係一個認識上嘅，我同佢哋最大嘅分別。我唔係話因為對林鄭個人有咩意見，完全冇個人嘅恩怨，只係睇緊咩咧？就係話如果呢種專權嘅政治係嚟源於北京，你喺香港採取一種妥協嘅路線，可以得到啲乜嘢咧？點解唔係直接同北京談判咧？如果係 繞過咗林鄭， 我亦都唔需要同林鄭喺度做 show 啦。如果係咁。你見到陳建波做嗰啲嘢，你咪同共產黨講咯。喂，如果你繼續係咁嘅話，就大家就又係要再理過噶啦。係懟到林鄭，懟到好似六八九為止噶啦。係咪你係咪想咁啊？如果唔係你就 call 停佢咯。係咪？因為呢個你直情係你揾唔到一個認真合適嘅對手嗰陣時咧，你同林鄭講係冇意思嘅。 會對個形勢出現咗錯判，跟住你釐定出嚟嘅政治行動係可能即係對焦或者失焦啊。係 係啊，你見到佢呢兩日呢兩日先至 mobilize 起上嚟咧，泛民。但係輿論工作做得唔夠啊，其實個先手已經俾對方佔咗先嚟。即係用拉布呢個 應該事前就要做大量嘅 係啊，因為要大量嘅同群眾嘅解 説 啊。係呢個唔係拉布嘅問題，點解係拉布？係唔可以唔需要不厭其煩嘅，一定要。即係你唔可以話市民一定會明白。 你呢头同人喺礼宾府食饭，系嘛？ 呢、這个比较尴尬，呢、這个真系。 点解喺食 饭 嗰时唔反台？ 就即刻即系去抽起呢个嘅双辣椒嗰个修订议案系。 都未食之前我已经讲咗噶啦，呢、這个。是你自己跌落人哋陷阱嗰度啊嘛， 同埋食翻飯亦都冇帶嚟實質嘅任何影響，冇任何得著，你都叫唔開奶媽把口，有任何喺政策上面、政府管治方向上面或者處理即係呢啲嘅政治犯嗰方面有任何改變。 唔係因為好簡單，我覺得因為一個獨管控式嘅專制咧，佢唔需要打擊一大片。 嗯、 梁振英嗰種係好粗糙嘅，毛澤東式嗰種嘅做法，係、 嗯、 咪一辣就辣著曬，由李嘉誠到李柱銘都辣著曬。係咪呢種就係叫做 stupid？ 連習近平都頂唔順啊！我諗 佢可能覺得自己勁啦咁樣。 唔係即係你辣到周街都係仇口，你點做嘢咧？係嘛？好啦，而家呢個聰明啦，所以我就話咧，聰明嘅原因係得到北京嘅指示。呢、這個指示我諗好清晰，呢啲嘢唔歸你管。 有啲區隔， 你唔使出聲啦。 特定嘅任務咧，只係處理政策同埋民生議題。 係啊，你唔使出聲啊！呢啲嘢施政報告都唔使講啊。總之。中央幫你處理，亦都唔到你話事，亦都唔到你解釋，唔使你出嚟解釋。你見到嗰個 Rogers 入境咪係咯，係華春瑩講先噶嘛，係呢個外交 政與我係 外交問題啊嘛，係嘛？所以我就話呢個係一個 indicator 嚟嘅，即係喺呢種咁嘅情況底下，香港都會進入一種咁嘅管控式嘅專制，就係由北京去攣住嗰個所謂框框，而嗰個框框寬緊就係佢控制嘅，而你嗰、那個。市長啊，林鄭月娥咧就係、是、處理趨勢安一樣啦，派錢。除咗派錢之外 ，even 我覺得一帶一路都唔使你搞， 可能都有另外一種嘅架構係去處理一帶一路。 一帶一路公司啦， 係咯， 啊林六八九間嘢啊，六八九兩間公司噶嘛， 係喎，有咦？ 大灣區有限公司同埋一帶一路有限公司啊嘛， 係可能係。 咁使乜你林鄭搞啫？係、國家領導人去搞啦。如果係咁咯，所以我就話你睇到嘅，佢講成篇嘢我。看完曬個感覺都一樣，其實是跟十九大呢個所謂嘅習近平思想嗰種嘅，即係個人式嘅專制獨裁咧，係一脈相承。 係權力係掌握越嚟越多嚇，十七大、十八大、十九大，其實即係喺香港嘅篇幅係越佔越多嘅，比起前一屆 十七大係 多咗一倍嘅。 對於共習近平提升自己民望嚟講咧，第一分裂祖國，反港獨，無中生有地去處理港獨問題，所以我點解最熱烈吹捧港獨嘅《環球時報》咧？因為呢個劇本先至啱佢啊嘛。實際上大家都知嗰班港獨友都係一班喺度吹水嘅學生嚟嘅啫，其實係 冇路線圖， 係嘛？講完就散水㗎啦， 冇呢一個嘅正規嘅論述。 但係最熱衷於討論港獨，其實係《環球時報》梁振英呢班人啊嘛。點解啊？因為共產黨是要不斷去找尋敵人的一個政黨， 先至長做長有，佢哋自己 先至可以黨的政治領導可以一路萬世長存、如果你社會和諧冇敵人的話，咁你就會諗下，喂，點解我哋要聽你點先？你憑乜嘢點我哋啊？ 民生政策又做不到， 所以我就話呢個港獨的敵人是令到 justify 點解佢會樂之不疲呢，就因為在內地有大量的市場，反港獨係咪都係反疆獨、反藏獨一樣、反台獨一樣？你見到最多人拍掌，你知唔知係咩？係反台獨嗎？ 反台獨啊！ 係啊，最多人拍掌最長啊！ 我成日覺得呢個係虛假民意製造出嚟嘅， 我懷疑有指示㗎， 有指示， 即係請鼓掌咁樣，歡樂今宵咁樣。 跟住先就係港獨，再嚟咧就新增一個澳獨咁樣。 唔係呢啲乜獨物獨，其實個 audience 根本就唔係我哋，其實我哋都係無辜地即係變成一個老諗嚟嘅，其實根本係。他要通過這件事去樹立習近平的絕對權威，是不是反日都是的，你留意反日都是 反日 是的，無中生有的，又 是,、是不是反日 那個是稻草人來的，其實 是 因為樹立了一個外敵的話，他那種的即是民族復興啊、亡我之心不死啊，這些這論述呢全部就成立 中國夢或者民族復興才有多一點的內涵，如果不知道是什麼， 唔係，即係佢冇對立面咧，佢個論述本身冇基礎，佢係要憑個對立面，所以我就話，如果我係港獨派咧，我第一時間全港宣布不再港獨，真㗎，係啊，陳雲嘅方式係嘛？我要城邦自治，我要重回城邦自治，我唔要港獨，咁我睇下你點搞啦。如果係咁就係咁啊，正正就因為佢其實借你嗰、那個口號， 借你的稻草人，其實是吹氣 Jenny 嚟嘅，吹氣公仔嚟嘅，其實根本係。咁但係你話實際再發展落去，我相信我睇過胡志偉嘅講法，佢都話習近平係越嚟越強硬。其實如果民主黨有呢個認識嘅話咧，你就要重新再思考，究竟點樣面向特區政府？我覺得呢、這個嗱，你好簡單。如果你覺得有啲嘅原則性嘅嘢可以激發嘅話咧，咁你同林鄭月娥溝埋一齊係冇問題嘅。 嗯， 而林鄭亦都唔會抗拒添，我覺得甚至， 嗯， 因為可以帶到民望嘅。 你嗰個係講緊乜嘢嘅原則啊？ 譬如你對好多嘅一啲，譬如立法會削權嘅問題， 哦， 係嘛？到陳建邦硬去啦，照樣過啦，咁你點咧？ 嗯， 係咪就咁嘈兩嘢之後就接受咧？係，而唔係反抗到底咧？而反抗到底係咩方式咧？ 嗯， 係嘛？因為佢嗰條紅線，我頭先講啦，嗰、那個管控嘅紅線係會一路一路一路夾埋嚟嘅。 係。 你不要以為今天你還有個空間可以見陳凡，可以見羅志光，商討這樣那樣，慢慢慢慢這個空間就會沒有了。其實 是 現在先第一步而已，其實表面上處理長毛 是吧，處理拉布， 一地兩檢已經是收窄了很多了，跟過去的政府的運作模式已經 改了大幅的改變了已經是。 但問題就是因為你一路 concede 一路 concede 的話，去到最後尾其實過去的教訓都是、 嗯、 你就會完全 lost 咗嘅，其實你揾唔到一個立足點。 係，連支持者或者香港市民，即係過去一路支持民主派嘅，都會有一啲嘅失望，又或者係覺得即係點解民主派冇喺適當嘅時候需要去認清嗰個嘅目標而採取針對嘅部署。 我覺得慢咯，其實亦都真係，我覺得佢哋對於內地而家呢種嘅即係邁向一個個人嘅、 嗯、 即係個人崇拜。同埋個人嘅呢個專制管治嘅模式咧，係我覺得係冇認識，我覺得， 嗯， 或者係太過天真，我覺得。如果你話十九大只係識得嘲笑佢咧，我覺得就即係嘥，即係笑都費事笑，即係嗰啲咁嘅馬屁精啊嗰啲咁嘅嘢，根本有一班垃圾嚟。但實際上你從好多嘅動作你睇到，即係將來嗰個內地嘅政治個控制。是会松了定是紧了，如果是从紧的话，你在香港从政的人呢，没可能对这件事视若无睹。 一定要有一个深入的认识，你才能够掌握得到个形势。 是啊，同埋这个也是牵涉到跟着五年。 嗯， 我相信这种管治模式不是五年的时间。 可能会更加长。 我覺得是會的。如果毛澤東的模式就是什麼呢？如果他可以令到就是總書記可以交棒，而他繼續做國家主席， 嗯， 但是實權原來在國家主席那裡，那這樣就可以永續執政了。 是， 很多人就說那沒理由不換總書記，是啊，就是梅德偉傑夫做總書記， 跟住隔咗之後又再 總理又 再做 翻，係啦，佢好容易嘅，佢國家主席掌權咪得，然後同時兼任軍委會主席，已經搞掂啦， 攞住軍權， 攞住軍權， 攞住軍權， 係啊，即係等於就鄧小平嘅模式， 係， 係嘛？鄧小平就算交咗俾胡錦，交咗俾阿胡耀邦同， 嗯， 趙紫陽都好啦，佢都係中共中央軍委會主席嚟噶嘛，當時係 都係掌控住最高權力，係 係啦，咁所以呢、這個跟住你睇下嗰個人事啊、收章啊等等呢啲嘢咧。多多少少，我覺得下個禮拜咧就已經兩個禮拜到咧，就應該可見端倪， 有較清楚嘅情況出現啦。 係啦，好啦，今集嘅時間差唔多啦，下個禮拜同樣時間再見，拜拜， 拜拜。